等于那个 outlive 就是多活十年的感觉。 哎，对，所以我们看 survive 的意思也简单啊，就是活下来、幸存、保命、续命。 对，真的蛮丰富的这个词。 是，所以生活中常用的就是那个 oh surviving 会很精彩，因为这是一个 很幽默的说法， 很幽默的说法。 对， 凑合过吧。 对，斯缪吉曾经考过一个文章啊，就是说结婚的好处。然后里面就谈到的是，如果两个配偶在一起哈，就是比如说什么心脏病也会好一些啊，什么这个那都会好一些。然后呢，作者反比反来一比，就说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你比如说，如果一方有疾病的话，那另一方很有可能也会得这种疾病 哦。 你比如感冒啊、发烧啊等等。而且一方呢这个离世了，那另一方可能也活得就不长了。然后作者呢又比风一折，说尽管如此哈，就这个结了婚以后，对于我们的这些好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赶快结婚。在这个文章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献给双十一的吧？补给双十一的， 补给双十一哈、 凡事它都有一体两面， 哎， 说是这意思， 对，就这意思。 那作者也有反面观点， 对， 也有正面观点， 对对对对。好，所以你看这个说，哟，她丈夫死了哈，然后她又 survive her husband by 10 years。 只能说明生命力很顽强， 很顽强哈， 很顽强，对，意志力很强。好，这就是它的第一层意思了哈。sur 表示超过、额外哈、都有一些多多的那个意思啊。 太好了， 多多。 那咱接下来哈，我们再来，除了哈这个 sur 啊，超过呀，外加，我们今天课再来学一个， 叫做 sus。 对 ，sus， 它其实表示的意思呢是在什么下面或在什么后面。 哦，那挺低调的。 对，咱们之前不是学了一个吗？叫做 SUB sub， 对吧 ？Submarine。 对，没错没错，就是附属下面。所以这个 SUB 和 SUS 它们是同一致的这么一个前缀。 嗯，在下面 sus 就是下面吧，就是很多东西有时是在下面进行，有的是放在下面，有的是在下面给你支撑。 对， 反正就是在下面和在后面啊，有一个那个幕后。 对，就是反正就是不在前面，要不就在下面，要不在后面。 那 surface 就是在外面，这个 sus 呢就是在后面， 对， 在下面， 没错，是，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好 ，suspect。 哎呀，这个词儿当中有一个大家的老朋友，就是、对，其实啊，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 s 是进行了一个双重使用。就是它既跟了前面的 SUS， 它又跟了后面的 PCT。换句话来说 ，SPECT 它表示的意思是看的意思。 哦 ，spect 是表示看。 哎，对不起 ，SPECT 表示看。 对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词儿特别生动啊！你说你怎么看呢？ 我在下面看。 你也不是正大光明的， 我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在后面偷偷看，对不对？ 偷偷看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想想，您。不正面跟我看，您在旁我后面，您这猫着我， 阴悄悄的看， 一定是对我的一种不信任，对我的 一定是有怀疑， 没错，就这感觉， 就这感觉。 所以说 ，suspect 就是我们说的怀疑， 疑心重的，怎么个疑心重呢？看你就不像好人，或者是说，哟，这人不是真的警察，我就觉得不像。 对，也就是说，我肯定是对于你的一种真实性有所怀疑， 我有所质疑， 而且我觉得你。可能做的这事儿是一个坏事儿 啊！我觉得有指坏事儿可能属实或者发生，就觉得这事儿吧不对劲。 你说的很对 啊，就这种、something to have the idea that something is probably true or likely to happen。 有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会发生了 ，especially something bad。 而且我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儿。 But without having definite proof， 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确切的证据。 但是我就是怀疑， 对，因此 十有八九， 我对你是 suspect 的， 对你 suspect， 对，其实一个人最重要的或许不是能力，是取得别人的信任。 2018，进入信用经济时代。 哎呦，您说太对了，没错。 信用经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未来如果这个人失去信用，很可能就是新贫穷者。 啊，新贫穷是什么意思？ 新贫穷者。 哦，新的贫穷者。 穷人。 没错，没错。因为你想，你现在所有的交易，所有跟大家发生的一些这种关联，都是需要信用维系。 对呀、 对吧？ 未来信用就是我们的社交货币。 还真是，真是。 要是没有信用了哈，算了，拜拜。 拜拜，就那就是新什么穷人是吧？